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万一英的唱段，下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万一英介绍李多奎先生演唱的京剧《打龙袍》。 南腔北调聚集， 诗名家谈艺， 调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万一英女士，早年在北京京剧团随团学习演出，得到了众多名家名师的指导和提携，尤其是得到了老旦艺术的一代宗师李多奎先生的亲传亲授，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成为了知名的青年演员。1963年，北京京剧团到香港演出，那一次呢，李多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前去。万一英作为优秀的青年演员，在香港演出了不少李多奎先生的杰作，这个机会啊，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万一英也抓住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成为了当时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下面呢，就先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这是1963年在香港演出《望儿楼》的实况。这段录音呢，因为年代久远，稍有残缺，音质呢也不是非常好，但是这是万一英最早的舞台录音资料，也反映了那一次香港演出的盛况。 掌灯带路，望儿楼起 以上您听到的是1963年的珍贵演出实况，这是万英英在香港演出《望儿楼》的录音。在上个世纪60年代现代戏的排演当中，万英英啊，应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沙家浜》当中，她扮演沙奶奶，无论是说楼荡火种还是说沙家浜，和其他的主要演员相比，万英英是非常年轻的。您像当时参加这出戏的赵艳霞、谭元寿、马长礼、周和彤都已经是成名多年的演员了，而万英英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演员，但是在这出戏当中却演的角色是年龄最大的沙奶奶。这出戏当中沙奶奶的唱腔还是一直广为流传，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的戏迷票友都经常啊唱这个剧中的唱段。新时期以后恢复了传统戏，万英英也投入到了繁重的演出任务当中。可以说啊，她的戏路很宽，既演主演的剧目，也和其他名家合作，既有新编剧目，也有传统老戏。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呢是《罢宴》，这是在北京京剧院的一次流派艺术演唱会当中的实况。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段珍贵录音的当年的风貌啊，我们也保存了当时的主持人报幕的桥段。 罢宴选段。演唱者万一英，司鼓刘永瑞，京胡刘振国，乐琴尚长贵。 太夫人她一片心肠，想当初勤劳为本将你叫我养，太夫人在世之时吃一瓶是粗茶淡饭，提示破衣烂衫，如今相爷身为宰相，金子任意豪华，太夫人若还在世，是岂肯用命？到如今身永贵，豪华自享，忘却了旧日凄凉， 深沉，命沉山，白银万两才把那个铜五女古玩奇珍取到，苏杭怪不得人称你豪华宰相，怕的是上心下笑，有点那关正辜负了那慈母的心肠，妄想也休怪我直言奉上。 以上您欣赏到的是万一英演唱的京剧《罢宴》片段，下面要请您听的是万一英和花脸名家齐孝云女士合作的《打龙袍》。齐孝云是著名的女花脸，应该说女性演员演花脸演老生难免声音有局限，但是齐孝云的声音呢，可以说是天赋极佳，舞台表现力特别强，还真是听不出来是一位女演员。无论是基础音色还是共鸣的使用，节奏的控制都足够雄浑有力。请您欣赏《打龙袍》片段，万一英扮演李后，齐孝云扮演包公。 你这无道的昏了去， 你还叫好打无道。 以上您听到的是万一英齐孝云演唱的京剧《打龙袍》实况录音。今天上半段的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为您播出珍贵的历史录音，万一英介绍李多奎先生演唱的《打龙袍》。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碰撞，我们一起走过，不停留去追求，我们一起努力抬起头去开创，我们一起加油不放弃去奋斗，在身旁，我们拥抱世界的

用气等方面，既注重表演人物的思想感情，又讲究艺术技巧，以声传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韵味浓厚，能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下面根据我自己的粗浅理解，向听众介绍李多奎先生演唱的一段打龙袍选段。这段唱的唱词是：龙驹凤辇进皇城，御街上来了我讨饭人，眼不明观不见，花花美景看不见，汴梁城文武公卿，叫皇儿搀为娘，忙下车轮，耳边厢又听得接驾声音，王彦龄在我朝忠心秉政，老臣林是哀家救命恩人，好一个忠良小包拯，你为哀家我巧办花灯，待等大事安排定，我把你的官职就往上升。下面请听一遍李多奎先生演唱的这段打龙袍选段。 Thank you. 王爷领带我朝，中华新兵人， 奴婢臣民进驾，国泰千岁， 君臣 千千岁。国泰千岁， 君臣 千千岁。好一双忠良孝忠臣，你为爱家敲动花灯，再等大事安排。 打龙袍是狸猫换太子故事中的一段。宋真宗在位时有两个妃子，李妃和刘妃，李妃贤德，刘妃阴恶。刘妃听说李妃已经身怀有孕，就要分娩，怕李妃产生太子做了皇后，于是就在宋真宗面前讨了接生的旨意，跟太监郭槐定下一计，用金丝狸猫剥去头尾，向宋真宗谎报李妃生下妖怪，要害李妃一死。多亏王彦龄等文武大臣讲情，才把李妃压在冷宫受罪。刘妃见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命郭槐火焚冷宫，要把李妃烧死。多亏太监陈琳救了李妃，放李妃逃往草洲桥。李妃连遭迫害，又想孩子，双目失明，流落草洲桥以讨饭为生。刘妃把李妃生下的男孩说成是他亲生儿子，抚养成人，做了皇帝，就是宋仁宗。刘妃做了皇太后。二十年后，包拯到陈州放粮，在草洲桥遇见了双目失明的乞丐李妃。李妃知道包拯是一位公正无私的忠良，就在天齐庙内将二十年的冤枉向包拯申诉。包拯回朝后借元宵佳节巧办花灯，请宋仁宗观赏，指责仁宗不认亲生母亲是个不孝之人。宋仁宗大怒，要斩包拯。陈琳作证，将狸猫换太子的冤案向仁宗说明。仁宗恍然大悟，赦了包拯，将郭槐治罪，刘妃自尽而死。这时宋仁宗用龙驹凤辇将李后接回宫院。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段西皮唱腔，就是李后刚刚回到皇城时唱的。起首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是西皮导板，李多奎先生唱的高越激昂，好像一场暴风骤雨突然而至，把李后二十年忍辱受苦，今天终于昭雪了，这种激动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进皇城后面加了那啊两个虚字，使唱腔越翻越高，响入云霄，更是令人叫绝。请再听一遍这一句西皮导板。 去唱腔转入西皮快三眼。快三眼头一句唱词是玉阶上来了我讨饭人。李多奎先生为了更好地表现李后当时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的复杂心情，唱到讨饭人时用了一个长腔，唱腔虽长但是一气呵成，表现了李多奎先生善于用气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的高度技巧。下面请欣赏李多奎老先生唱的这一曲唱腔。快三眼第二句的唱词是眼不明观不见花花美景，李后回到皇城多么想看一看过去自己居住过的皇宫和自己非常想见的文武大臣呢、啊、可是他的双目看不清了，他内心的焦急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李多奎老先生在唱这一句时安排了一个委婉迂回顿挫有致的唱腔来表达李后这种焦急痛苦的心情，请欣赏李多奎先生演唱的这一句唱腔。下面两句西皮快三眼唱词是看不见汴梁城文武公卿，教皇儿搀为娘忙下车轮，逐渐转入平静，所以这里就用了普通慢板的腔。下面唱腔转入原版，李后听到众臣接驾后所唱的原版唱腔清楚地表现了他对几位忠良的不同态度，对王彦龄知道他是位忠心耿耿的老臣，唱腔中带有赞扬的含义。 王彦龄行家国叹先做臣轻轻做王彦龄待我朝忠心明人， 对陈琳，因为陈琳救过自己的性命，所以唱腔中含有感激之情。 忠义陈琳见驾国泰千岁君臣千岁， 而包拯就不一样了，包拯不但为李后洗雪了冤枉，而且因为巧办花灯险些丧命，所以李后 听到包拯见驾时，唱腔就由西皮原版转入流水版，通过这段流水版，把李后对包拯的感激、赞扬、安慰之情充分表现出来。 臣包拯见驾国太千岁， 臣 见千岁。 这个唱段虽然不长，但是版式变化多，节奏变化大，很能体现李多奎老先生的演唱风格。下面请再完整的听一遍这个选段。 臣见驾，国太